民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9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的集锦。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我是朱小晨。 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啊，这个我们下面来看第一个大家的问题。有位朋友呢叫李劲松啊，说想这个问一下，就关于这个比如说东边的、中间的和西边的这种怎么去选择，就是关于这房子位置的问题吧，是吧？ 那这个东边套、中间套跟西边套怎么选呢？其实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就是价格。那一般情况下，中间套比这个东西边套价格要便宜一些。 对。 那我们在选购新房的时候，如果是同层的情况下啊，肯定是位置最好的那一套最贵。所以说这是一个技巧。然后二手房的时候呢，那个您就要去实地去感受一下。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采光通风方面。那边套的采光通风的效果呢，比中间套的要好很多。什么意思呢？中间套的呀，一般通风不怎么好。东边套跟西边套来比较呢，东边套的采光跟通风性往往更好一些，这也是人们为什么都喜欢买东边套的这个原因啊。但是呢，这个夏天呢，东边套也不会有西晒。那西边套我们都知道啊，西边套在夏天的时候它的西晒是比较严重的。那个如果在北方的情况下，咱们那个冬天的时候呢，因为风向的问题，往往西边比东边套要更冷一些。所以说呢，但是东边套呢也不是完美的，它有它的问题。那个东边套呢，它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价格可能贵一些啊。第二个就是说它可能有的人不是那么喜欢东边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西边套除了西晒的问题，就是在咱们夏天这个雨季到来的时候，还可能会发生这个渗水的情况，可能要比别的户型要多一些。所以说咱们在选购的时候呢，新房主要是看这个价钱跟小区，二手房呢咱们实地去感受，还有边套虽然比中间套要贵，但是它也不是完美的。边套有一个隐患，就是说边套挨着的闲屋设施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比如靠近马路啊、高架、垃圾回收站这种情况。如果是边套挨着这些情况，有这些闲屋设施的景观，大家尽量不要选。 反正我觉得吧，这个东边西边还有中间啊， 嗯， 一个是我们要看它性价比，对吧？如果说中间这个能比这旁边便宜不少，那肯定中间的也行。其实它没有那么差啊， 嗯，对。 然后包括比如说像这个说西边的这个日晒可能比较严重，但是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不喜欢早起的是吧， 嗯， 然后呢这个上午正好阳光不是很充足，下午呢有点阳光，我觉得还挺好的，其实我还挺喜欢西边的。 对， 说西晒我真的没觉得西晒现在楼房有多么严重哈， 是，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吧， 嗯， 啊，另外大家也看一下这个性价比的问题， 还有这个西边，啊，嗯，西边西晒， 嗯， 如果这个正好是厨房或者客厅对着西边的话， 嗯， 西晒有的朋友就挺困扰的，因为他可能把冰箱放在这个靠窗户的位置，正夏天的时候正晒着冰箱，其实对电器不是很好，需要全程都拉着窗帘。 嗯，反正吧，这个大家自己去 对 考虑一下。对，好，来看一下下面一朋友问小熊啊，他想问一下，首付150万，海淀圆明园附近说有什么样的推荐吗？ 首付150万的话，大概可以，如果首套的话可以买这个340-350万左右的房子，那二套的话可能只能买这个230万左右的这种房子。那这个圆明园这个区呢，它也是特点比较鲜明啊。首先它进一步，就是说可能就是往南一步，就是中关村跟万里有这种海淀的核心区，它退一步往北边，就是这个安和桥啊、黑山户这种区。那目前来说呢，圆明园这个区啊是海淀的一个洼地。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本身啊有一个大型景区，我们都知道圆明园景区。那北部呢又有一个大片的平房跟村落，它这个区域本身没有大型的配套，所以它的发展的比较慢的，因为它守着一个这个圆明园，然后它首先没地，然后就是它北边有一些平房啊村落，所以它配套方面真的是挺一般的。但是呢我刚才我也说了，进一步就是咱们去中关村万柳，那配套就很发达了呀。那这位朋友的这个价钱呢，推荐这个圆明园区这个芙蓉里小区。为什么呢？芙蓉里是圆明园区域内唯一有小户型并且这个价格相对便宜的一个小区，算是闹中取静吧。那这个小区呢88年建，楼龄比较大，但是呢小区的环境还不错。东区有5栋楼，西区有10栋楼左右，有板楼也有塔楼，物业也相对来说还可以。然后小区挨着2个公园，北边是这个畅春园公园，那个西边是海淀公园，所以说它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周边又有这个101中学，它的学院氛围也比较好。 嗯， 但是呢这位朋友这个价钱330万左右，只能买在小区里只能买一个45平左右的这么一个一室一厅。但是这小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户型啊比较方正，虽然面积小，但是它没有什么浪费的空间，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比较不错。毕竟是圆明园这个区域也算海淀这个非常靠近海淀核心区的这么一个地带，它就在四环边，无论是交通还是配套都比较方便，所以说可以去看看，可以去看看这个小区。 虽然它的这个年份比较的久远一点， 嗯， 80年的是吧？ 对，80年， 但是我看好像带电梯还不错。反正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买房子啊，就尽量啊还是买选这种带电梯的房子。 对 啊，因为不带电梯的话，您刚开始觉得没住的时候啊，觉得说哎呀我就当锻炼了，这个爬爬楼啊什么，但是真正您住进去之后就觉得还是太不方便了。 对，包括其实之前的这种老旧小区的改造啊，它后来加装了电梯，其实大家也可以把这种小区放在自己的买房范围之内。 对，但是这个吧就得看这个，不是说 还得看小区的情况。 对，不是所有的这个它都能加装，它要能加装当然好了啊，是吧？ 我昨天看见一个新闻，就是说也是城内的老旧小区嘛，但是它也是小区跟物业还有当地协调的一个问题，这个电梯一直说要加装，并且这个电梯都放在小区里放了好几年了，就是因为这个协调问题没有协调好，一直没有装。所以说大家在买的时候还是要看看实际的情况，别说这小区马上就要装电梯了，然后心可能就是一心动就买了，还要看它实际情况。 没错。好的，那我们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是东东的一个问题，说专家好，说最近呢看上了回龙观的一套带院子的房子，说买带院子的房子的话啊，这种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事项吗？ 其实咱们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田园梦，怎么说呢？就是买一个可能之前是住平房的，习惯性 性他喜欢接地气，但是搬到楼房之后呢还是不太习惯，那这种带院子的房子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入户花园的房子。那夏天呢可以种花啊，烧烤，乘凉，吃饭，那冬天的时候在院子里晒太阳其实挺享受的。但是呢这个买这个带院子的房子也有几点要注意啊。首先呢有的房就是入户花园房子是半开放式的，也就是说它这个院子跟外面其实是没有就是半阻挡形式的。那如果是刮风下雨的时候呢，那外边的这个小区里的这个雨啊树叶啊包括这个院子外边的东西可能会飞到院子里来，对这个院子的环境有一个很大的影响。还有就是说安全问题，那有的那半开放式的，那如果小偷就翻进来了什么的，如果不是封闭的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要看这个院子的朝向。那如果您是想买这个院子去种花啊，养一些绿植包括种菜，那这朝向如果是冲北的，采光不好，那肯定不利于这个植物的生长啊，这是朝向问题啊。还有一块就是说这个院子与别的居室的一个关系。也就是如果这个院子您准备给它封闭做一个阳光房，那如果这个院子正好挨着您家的厨房或者洗手间，那正好把这个厨房跟洗手间给挡住了，这就涉及一个就是空气的一个发散问题，就是说可能厨房的这个油烟就飞进您这个阳光房里了，那洗手间的这些晦气可能就飞不出去，这还是一件挺困扰的一个事儿。所以说您在买院这个带院子的这种房子之前啊，一定要想，第一想它的实用性，您后期想让这个院子去干什么，如果想种东西就不要买朝北的，如果您就是想放一些杂物那就无所谓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院子的后期改造性，如果这个院子是多边形的，它就是说棱棱角角的不利用不实用，那您一定要考虑啊，就是说还有就是说整体来说吧，这个院子朝向、实用和后期改造这三点是最重要的，您买房时候一定要多注意。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还得看看这个一层啊，尤其是带院子的房子啊，就是基本上这个蚊虫会比较多一点。 对 啊，所以呢就是这种像我这种怕咬的虽然我也很喜欢院子啊，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哎呀有点狠不下心来，这个大夏天一出去我这就一腿的包，这我也有点受不了。 是， 所以这种朋友呢还不如买个带露台的也能种花是吧，阳光采光啊也好，也有没有什么安全问题。 对，露台的问题其实把这些院子的问题全都避免了，但是它就是 不接地气， 就是一个空中的院子。 对对对， 所以说这还看个人喜好。 对，就是土你得自己往上搬，你不能种树啊。 对 就这个问题啊，所以给大家看呗啊，看各自的一些这种需求。好吧，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有位朋友问到说，我想买套房来进行投资，请问哪些因素影响了房屋的升值空间？只有交通和地段吗？当然这个虽然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啊，这个是我们要是要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哈。 对， 但是如果比如说您就是有这个名额，而且您没有什么其他的房子，只可能我就只有一套住就行了，另外一套我也不住，但是呢我又不想这种空着，想买一套啊，那也其实也可以啊。 这个即使是家里就这么一套房，他要买这个唯一一套房，很多朋友也是有这个自住兼顾投资的属性的。那其实什么影响了这个房屋的升值空间呢？首先就是地段。地段是决定这个房子是否升值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好的地段呢，就意味着这个交通方便，配套成熟。那从居住的角度来讲啊，如果是三者合一的话，生活方便对于刚需跟改善这种购房者来说都是要首先考虑的。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地段好啊，并不是说城市的核心的位置。如果是这个政府支持的新规划的区域啊，这个区域的中心位置啊，或者是说是商业中心，都可以认定是这个地段好的区域。那交通方便的区域比这个交通不便的区域，自然这房价高，我们都知道啊。对于刚需购房者来说呢，首先 刚需购房者他唯一套房，他要住在这里，那交通发达就意味着上下班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在北京交通方便的地方更容易出租，也就是说他的后期的回报率要高。那对于改善的购房者来说呢，交通方便不仅仅意味着这个节省时间，也意味着一个生活品质的提升。所以说这个交通方便的地儿啊，人流量大，然后这个周边的建设和经济发展啊，也会快于这个交通不便的区域，这个是地段。 嗯， 第二个呢是配套。那配套啊，就包括咱们所说的商业配套啊，基本的生活配套，教育、医疗、养老等。那基本的生活配套保证了咱们日常有序的一个进行，出门买菜，下楼遛弯。那商业配套呢，满足了咱们的购房和娱乐这个需求。教育配套、医疗配套，包括养老啊，是房子的一个增值的这么一个属性。直观可见的就是咱们的北京啊，新房跟二手房的一个房价对比。那北京新房的楼盘集中在五环之外，那五环内的配套发展成熟的二手房呢，往往比这个新房价钱要更高。所以说，它这个配套也是决定房子升值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块。 嗯，而且主要是我们真的是生活方便呀， 对 呀，配套不好了我们怎么生活呀， 对 吧？ 嗯， 这都是事儿啊。 嗯，还有一个就是学区问题啊。 嗯， 带有学区的这个二手房呢，价钱呢比周边区都要高。举个例子，万柳中路两边有两个小学，中关村三小跟万全小学。那中关村三小的小区比这个万全河小区的小区每平要高出2至3万。 嗯， 所以说这个学区对房价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 嗯， 还有一点就是开发商的选择。那一般来说呢，大品牌的开发的项目，它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在开发这个项目的时候，对这个小区的周边呀，包括未来的发展，都有一个很合理的这样一个规划。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大开发商的项目，这个是主要的几块啊，地段、配套，然后这个开发商，还有一些更小颗粒化，比如说物业的管理，房屋的材质，包括小区园林的设计，都是对这个房子日后增值的一个很综合的一个属性。那就是咱们城内来说啊，同样的户型、同样的位置、同样的配套的两个小区，很多小区都是被物业耽误了，物业不好，那小区的二手房价就上不去。所以说尤其是改善房的小区，因为改善的客户啊，改善的这个客户群更对这个物业有更高的要求，所以说物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对于房子的升值啊，首先要看自己的买房预算，再从这个预算这个区域里去选房，地段、交通、配套、房屋的属性、开发商、小区环境的这一个权重依次筛选，所以说咱们要做综合的考虑。那很多买新房朋友就说了，那现在北京的新房都是在五六环的，那我这个地段肯定就不行了呀。所以说北京这个城市来讲，它新房跟二手房它真的差别还是挺大的。您如果想买新房，那就要舍弃这个好的地段这么一个这个因素。所以说还是看自己的个人的这个需求。 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各种房产的一些问题哈，问题集锦。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您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位朋友的问题，刘丽啊，问一个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西城区呢购买这个购房落户，说请问350万的全款能在哪里买，说孩子呢还有两年就要上学了，想在西城区呢给孩子买一个这个房子，这方便落户，面积多小都可以，只要能落户就行。 这个朋友的需求他其实非常的明确。第一，350万，总价350万。第二个呢，他就想在西城买。第三个呢，面积多小都可以，只要落户就行。也就是说他对房子的需求其实不高，就是想落户给孩子上学，350万。那这个老西城啊，均价比老宣武稍微要高一点点儿，所以说根据他这个预算啊，建议选这个老宣武，楼龄新、总价相对低的这样的小区和房子。推荐这个小四街。 350万大概能买一个40平左右的一室一厅，还有这个咱们老宣武著名的神盘啊，荣丰2008，340万左右也能买这个30多平的这样的一个一室一厅。那配套的小学呢，就是这个天津四小学，它的前身啊，它前身是个打工子弟小学。有的家长就说，这个小学是不是不好啊？然后是不是在西城区域里整体来说就是下流的那种小学呀？它前两年啊是，它现在是北京小学的分校，所以说呢成为这个北小教育集团里的一员，这几年的生源越来越好了。这个2017年这个毕业班的情况啊，大概是说升到四中的有这么十多个，八中分校的也有几个，包括这个铁二和十四中还有宣外都有这个10多个生源左右。所以说呢，家长们啊都是觉得这个学校跟之前他的情况比较好多了。所以说如果这个纠结的话，我建议就是选择小四街跟这个荣丰2008这两个小区，可以做一个综合的考虑。这个荣丰2008呢，这个小区虽然说之前他诟病比较多，但是他最近几年这个物业对这个小区整体有了一个改善，他包括之前的门禁问题还有卫生问题都得到了一个良好的解决。 嗯， 还有就是这个小区它的小户型非常多，可选择性也很强，可以去这儿看看。 嗯，当然这个我还是建议啊，这个荣丰呢可以尽量的不选啊，因为 主要是它这个价钱啊只能在这几个小区里选。 对，但是我觉得其他小区您可以看一下，因为荣丰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觉得它相对来说，虽然说现在生源好，咱不考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它的这种环境其实不是很好，就是它的这种居住环境不是很好。 他又他说多小都可以，只要落户就可以。 对，是，但是这不是还有其他俩可以选的吗？是吧？ 能，就是能选别的，然后咱们就把这个荣丰 往后放 。 对，因为毕竟还是有点，我感觉有点乱，还是啊。 是， 对，好吧，我们看另外比如说我这边还有一些朋友想问一问这个亦庄那边啊，这样我们一会儿下半段的给您来回答，就是幽兰星空的问题。那边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大家多说几个啊，大家可以这个好好的参考一下。一会儿我们下半段给大家来具体回答。我们这边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个有问阿龙的朋友想问一下，说北京还有地铁站附近200万以下的房子吗？ 这个地铁站附近200万以下的有，但是非常少。您可以去这个1号线古城，玉泉，八宝山、石景山游乐园附近去看看80几年的老房，就比如古城西路啊这种老旧小区，180万左右是能买到40平左右的这个两室的，但是它没有厅，因为是老房子，实在太老的房子了。这个一号线呢，它可以直达这个咱们天安门国贸地区，然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这个石景山、古城、八宝山还有石景山游乐园这个区域，可以说是北京唯一一个城内相对来说能200万买到房子的一个地儿了。所以说您可以去那儿看看。 确实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有安的一个问题啊，说三环内300万以内的房子不考虑面积，说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刚才那个朋友是问200万，这个朋友是问300万。300万呢可能选择的区域可能就大一点，但是呢只能在南城选。那个三环内300万以内可以去这个杨桥看看。首先它在二环到三环之间啊，地铁4号线是北京南站。它这个小区有一特点，就是说去这个太平桥西里去看一看啊，280万左右可以买一个40平的一室一厅。这小区呢离这个北京南站就几百米，所以说挨着地铁也挺方便的。然后呢可以去这个天平桥去看一看，也是挨着九号线的六里桥站，也是离地铁比较近，然后小户型，300万以内。所以说其实选择挺多的，但是都在南城，因为南城的它的情况比较特殊嘛。然后可以去这个东木序园去看看，50平，300万以内也能拿下一个一室一厅。然后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荣丰就是小户型多，然后选择的这个空间也大。 嗯，好的，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再来看下面的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说，北京啊，直系亲属被赠与，这个老公的房子可不可以赠给我呢？说这个也就是赠给他老婆、啊， 夫妻之间， 对，夫妻之间，对，他和他老公呢是两套房产，其中一套是老公的，那可不可以然后他去赠给这个老婆？ 这个夫妻之间就不叫赠与了，叫、这个、 更名 对，这个可以这个带着这个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直接办理一个夫妻更名，只交一个工本费就可以了。 嗯， 但是他这个不是赠与，是更名、 更名，对。 但是咱北京的这个限购政策就是说夫妻只能买两套，北京籍的夫妻只能买两套房，所以说您要是说想再买一套房的这种有这种需求，其实更不更名没有这个意义。 对对，这个而且就之前我们不也聊过嘛、就是说可能有一方这个属于这个首套贷，但是另外一方呢、已经有过这个贷款了。那很悲催的是这个首套贷这位朋友他也只能算二套。 对呀、 因为是夫妻之间嘛。 对 啊， 夫妻之间算一个共同体。 没错啊，所以这个是挺郁闷的啊。好吧，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这个刘晓的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手上的有几套房子最近都在出租，我太羡慕您了。说之前遇到过一些奇葩的租客啊，挺头疼的，说请问怎么选择相对来说靠谱的租客。这个呢我看可能需要说的多一点啊、我们不妨下半段再说吧。 行， 因为说到这个租房，正好我们这边有一位这个张淑玲的朋友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往外租房简装都需要哪些工程和工序，需不需要填合同什么的。这个呀、我在这儿给我都可以给您解答一下啊、因为像这个就得看您房子是一个什么情况， 对， 您想怎么装。其实这个租房不论怎样，就是简装的这种程序其实可多可少，对吧、就比如说有的你只需要可能把刷 四白落 对刷个漆就可以了、那可能就一道工序、但是如果说您这个房子如果有一些比如发潮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怕以后万一租出去之后人家可能也会让你去维修啊等等、那是不是我们就得看一下呗，是不是把墙壁要铲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就还是要看您房子的一个具体情况包括您的窗户是什么样子的，是吧，会不会漏风 对，有没有一些安全隐患， 对， 包括一些老小区它可能电路都有问题，都需要再重新再弄。 没错啊，所以呢不管是您简装还是说您要大装特装、都是要具体看您的房子的这个情况。这只要如果只说一句话是怎么程序是怎么样的怎么样，那就没办法说清 楚的。而且房屋 的 一个装修状态它跟那个租金有直接的一个影响。 还真是啊、所以呢这样大家您可以加一下这个我微信啊、然后具体的这个情况您可以跟我说一下，然后根据您的这个情况，然后我简单可以再跟大家再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合同这事儿呢，如果您要找正规的装修公司，那肯定是要签合同啊， 对 吧？然后这个不签合同的话，这没有安全保障啊，这肯定是不行的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那下半段我们会继续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问题，一会儿呢马上回来。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

这个政策是什么呢？这个政策是这样的啊，根据东城区的相关政策规定，入学登记的实际居住房屋不动产登记证书，也就是房产证啊，2018年6月30日后取得的家庭，自2018年起，该家庭的适龄儿童将通过电脑派位的方式安排入学。那海淀呢，也发布了这样的政策啊。海淀的政策是这样的，海淀区将稳妥推进单校划片与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入学方式。自这个2019年的1月1日起，在海淀区新登记的取得房屋不动产登记证书的住房，用于申请入学的将不再对应一所学校，实施多校划片。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东城区跟海淀区进行了这个校改，把之前的入学政策改为了这个划片，不是，改为了这个派位入学。所以说这样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说原本对应最优质学校这种学区房的价格啊，肯定以后还会下调一些，而往往对应的这个学区稍微差一点的这种小区啊，未来业主的子女则有更多的机会可能会读这个相对好、品质高一些的学校，价格呢也会稳中有升。所以说那个现在这个入学政策，其实是我们经济学有一个效应叫马太效应，也就是说好的越好，差的越差。那教改的核心呢，其实就是为了调和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那学区同样是这样啊，本次呢就是包括近年来这个教改出现了这种多种的这种政策，其实都是为了调剂这个好学校与坏学校之间的差距。那出那个由学校好坏啊引发的这种房价、学区房，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其实出台这些政策呢，主要都是为了调剂、打压这个学区房大涨这种现象。所以说呢，至于价格的走势啊，预计东城区优质的学区房啊，在五月份中上旬会迎来一小波这个成交高潮。为什么呢？都抓紧着落户，然后让自己的解决这个孩子的这个上学问题。那六月份之后呢，可能会陷入一段时间的沉寂。海淀情况也类似啊，因为海淀这个政策要到明年一月才执行，所以说相应的这个成交高峰也会相对来说拉长一些。那至于价格的走势啊，也不一定是大幅的上涨。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这个买学区房呢，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为了这个子女上学而买，还有一部分是炒房客。那这个改革之后呢，那子女进入了这个优质的名校，那今后再卖的时候可能就不一定了，所以说业主在买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一个焦虑的情况。 没错，所以哈，我倒觉得大家现在不用着急哈，只要是因为很多人啊，这个上学，我觉得其实还是选择好片区就可以了，就不要选择某一个学校， 对， 因为这个以后这种划片的这种方式还真的，不能够保证说我一定会在这个小学能上啊。 对呀、就没有直升了呀，都是派位。那您的孩子可能派到一个相对好的学校，可能就是还会派一个比较一般的学校，所以说这个概率问题大家都知道，跟摇号一样，它是靠运气的，所以大家不要迷信学区房。 没错啊，所以只要是学好这个片区就可以，因为整个这片区里面的学校其实相对来说都还不错的话，那其实到哪个市场都可以嘛。 对 、每所学校都能出来这个好学生是吧？所以呢，这个大家不要这个迷信某一个学校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来关注下面的一条信息啊。以往四月份的海南啊，也就进入了楼市的一个销售淡季，但是今年的海南楼市却格外的引人关注哈。因为这个随着这个中央支持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啊、自由贸易港等一系列的这种利好政策的公布呢，海南楼市也是应声而动啊。其中也是不乏像什么连夜开盘呐、抢购啊哈等等啊一些这种违规行为吧。4月22号晚上8点，那海南呢也是紧急的发布通知，开始实施全域限购，也就是说，非本省市啊户籍的这样的一个居民家庭，在海南购房至少要有2年以及2年以上的社保或者是个税。其中海口、三亚、琼海等原已经实施限购的一些区域呢，则需要累计5年以及以上的一个个税或社保，同时呢，也不能通过补缴个税或社保的这种方式去购房啊，首付呢还不能低于70%，5年以后您才可以转让，所以应该说是海南最严的一次限购令了。 对，海南这个又出台新政了，今年已经出台四次了啊。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全域限购，什么意思呢？海南岛这个全岛都是处于一个限购的状态，那非本地的，也就是说非海南的这个户口的，要有两年的社保或者个税。那其中呢，像海口、三亚、琼海这种热点的区域啊，因为这些区域之前就已经限购了，就是再加码到五年。所以说呢，也就是说这个想在海南买房啊，必须要有当地的至少两年的社保跟个税。那不仅如此啊，海南省呢它也发布了一个执行的细则，封死了各种骗购住房的这样的口子，比如遏制假结婚、假离婚这样的现象。那对于4月22号之后补足首付款的也不予认可。那海南各高校呢，在校大学生的集体户口能不能买房呢，也是不视为本省户籍的。所以说海南在某些方面啊，就是比咱们北京的限购政策要更加严格。那海南其实对于那个在我们国家来说呢，就是它的发展的时间呢就比较早了，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开始发展了。但是产业呢比较简单，只有房地产、旅游业。但是这个房地产是不能够支持这个海南的一整个省的发展的。那如果一个城市只有这个单一的产业，或者说只有房地产业这样的发展，那很明显它就是一个泡沫了，那这个泡沫迟早就会被戳破。那就比如咱们国家的这个咱们都说的鬼城鄂尔多斯，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底特律，都是单一的行业产业发展最后就成为泡沫了，最后泡沫戳破之后必定会对这个城市进行一个非常严重的创伤。所以说今年3月31日以来呢，海南至少已经四次加码这个楼市的调控政策，全域限购其实是一个迟早的事儿。 嗯， 那为了防范这种假离婚假结婚取得这个购房资格的行为啊，海南省这个住建厅明确了，对于有这种行为的各市县要对这种购房资格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查，如果发现了这种行为要实行一个联合的惩戒。那此外呢，夫妻一方对于户籍啊也是有所限制的，夫妻一方是海南省户籍，那另一方呢如果是非海南省户籍，在4月22号以后，非海南省户籍的一方随另一方迁入海南省户籍呢，并以迁入一方的名义单独购房，需要提供两年或五年的个税或社保证明，并且只能买一套。所以说这个海南的这个限购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决心非常之大。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海南买房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海南最近咱们2018年以来啊，海南的这个政策利好可以说是那个，比如这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啊，自由贸易港啊，一系列的利好，然后很多炒房客或者是说想去海南投资的人都慕着去海南买房呢。有一组数据啊，2017年上半年海南的购房成交之中，岛外购房占比高达了 88%。 那这些人都是来自哪啊？都是来自京津冀和东三省的购房者是最多的。那事实上海南这个海南岛啊，它的 GDP 高吗？其实不是很高，它 GDP 只接近了一个5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广东省的60%才。所以说之前海南全部以旅游跟房地产业为支柱是不对的，那个全域限购其实是迟早的事儿。 嗯，没错。好的，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哈。不同于去年五一假期楼市交易的火爆，那今年的五一楼市呢略显清冷和平淡。那数据显示4月29、30号两天，一线城市合计网签的商品房住宅呢是360套，和清明小长假前两天呢基本持平啊，同比跌幅超过 50%。 二线城市的网签量同比跌幅在 30% 左右。然而就在千里之外的辽宁丹东啊，楼市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就是有媒体报道啊， 4月24号到26号这两天，也就是咱们五一小长假前一段时间啊，丹东新区的某新盘单价每平从3500上涨到了每平5500，涨幅高达了57%。那据当地的一个销售人员啊这样说啊，现在丹东新区的房价一天一变，有的楼盘呢甚至一天几变。目前在丹东新区买房要趁早，那五一之后房价可能还要涨。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去丹东买房呢？这些买房的人都来自哪儿啊？大部分来自沈阳跟大连。那五一小长假期间呢，越来越多的外地的这种炒房客啊，奔赴丹东购房，其中也不妨这种像北京、上海的这种投资者。那大家，丹东，为什么大家都去丹东买房了？其实丹东省它这个位置啊比较特殊，它在这个中朝边境这个鸭绿江的入海口，与朝鲜新义州隔江相望，也就是说呢，它离朝鲜比较近。中国的东北地区进入朝鲜的主要门户就在丹东。但是还有一个点啊，就是说丹东呢现在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购房限制，谁都可以买。 嗯， 那之前丹东的房价都是很稳定的，而且丹东的这些人口啊，它是以每年10%的速度往外减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个半岛局势啊比较好，所以说呢，离这个半岛比较近的这个丹东，有一些炒房客就伺机而动了，就去那儿去买房、去炒房，看好这个丹东半岛这种朝鲜半岛这个局势，其实啊是一种泡沫。怎么说呢？这个中国人对房价的敏感度真的是很强的，这个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想到了房价，就想到了去炒房。其实怎么说呢，这是一种警告吧。丹东的这个房产泡沫啊高，甚至已经达到了顶峰，大家不要去跟风，或者是说听到一点消息就去买房。 我觉得确实啊，这个大家这个以前就有这样的一种 对、 啊、这惯性啊、就是只要一有怎么着就去。但是呢，真正我觉得现在其实大部分人还是比较理性了啊，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些需求，然后来去做一些人。而且我们现在一直在贯彻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对、房住不炒，而且大家不要听之任之。 没错、 很有可能是这个开发商去造成的一些 造势吧。 对，造势啊谣言啊、大家不要跟风。 好，来关注下一条信息。4月25号，北京市印发关于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那首次呢，在小学入学政策当中规定，北京市户籍无房家庭长期在非户籍所在区域工作和居住，符合在同一区连续单独承租并且实际居住3年以上的，而且在住房租赁监管平台登记备案，那夫妻一方在该区合法稳定就业3年以上等条件的，那其适龄子女呢，可以在这个区呢去接受义务教育啊。 可以说这个新政啊是北京首次明确了这个经济租房可入学。那原来租房上学的路其实是行不通的，想要就近上学呢，就要同时拥有本区的户籍跟房产，租住学区房是没有资格入学的。也就是说咱们之前的这个学区房这价格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而这个政策呢，实际上就是学区房的业主跟租户在这个租户的孩子啊，在接受教育资源方面实现了这个租购同权。但是呢，这个同权呢也是有一些前提跟条件的，基本上满足4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经济，第二个就是家庭名下无房，夫妻一方在该区合法稳定就业3年以上。最后一个是在同一区连续单独承租并实际居住3年以上。符合以上4项条件的典型家庭啊，就是咱们这个外地从外地到北京工作啊并且落户的这种家庭，也就是说还没有买房的这类新北京人。那租房上学的权利被明确了，但是呢，第一，有一个严格的人群限制，只有一小部分人才拥有这样的资格。第二呢，租房入学的家庭这个顺序要排在这个咱们这个学区房业主的顺序之后。那有人就说了，那现在咱们这个城内的 学区房，包括政策呀比较不稳定，可能会迎来一波低谷。那我投资学区房是不是一个好时机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学区房受政策的影响比较大，那一旦未来有新的政策出现，价格呢仍然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大家不要总想着去投资学区房，投资什么房，这些都是不对的，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买房。 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啊。谁能想到一栋老旧的六层居民楼竟然有住户在一层，花了几年时间一点点蚂蚁搬家，私自挖了一处6.5米高，总面积达到100余平方米的地下室。昨天呢也是了解到啊，这个私挖地下室邓某呢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 这个可能是咱们在电影中就是很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了咱们的生活之中，而且就在北京啊。那就据这个媒体报道说啊，5月4日这个白志坊街道办事处啊在进行一栋楼的这个外围的违建拆除的时候，最东边门度呢有一户住户突然阻止这个工程车进入现场，就是不让进，然后最后呢无可奈何才说出实话，说下面是空的。然后这句话呢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嘛，那工作人员就进去这栋楼去查看了，才发现啊有一户人家的地下，它本身就是半地下结构啊，它的地下有一处二层的建筑，也就是说被挖空了。那这个建筑有多高呢？6.5米高，也就是说这什么概念啊？一般咱们那个普通的 loft 是4.2米。也就是说 这么说吧，就是基本上属于咱们现在普通楼房不一般都是 2.5, 是吧，装修完了之后啊 ,2.5, 那也是咱这一层。它 6.5, 那您自己算吧，它大概两层多的样子。 对啊，那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他为什么不让这工程车进入啊？这个大型对呀，塌了怎么办呀？这个实在是太危险了。然后据这个记者报道，就是说，他是以一种这个蚂蚁搬家的方式，然后挖了好几年才挖出这样的一个大的地下室。当然 反正我们这样吧，就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不要做这些违法的一些事情啊，因为这个涉及到真的是全楼人的这种安全， 对， 有隐患的，这不是说小事儿啊。比如说你外边就搭了几个篱笆，你种点花草了的，这个还能原谅，当然这我们也不建议啊。但是你说这把这楼给挖空了，你说这事儿是吧？ 而且说据说啊，周边居民一直没有发现，其实我觉得这事儿肯定有问题，周边居民肯定已经发现了，这么大的他要把土运出去是吧。 对，反正我真的是觉得啊，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哈。这个防微杜渐吧啊。 对，防微杜渐。 好吧，由于时间关系呢，因为我们还有几分钟哈，因为很多问题要解决，所以我们这个赶紧来说一下。一个呢是幽兰星空的问题，他说在这个亦庄买这个新房，基本上比如像南海子公园附近啊，有没有一些开盘的这个房子？ 南海子公园附近最近有这个3到5个限定房项目是比较值得推荐的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和悦华锦，它是这个480万左右就可以买一个低密的三居，然后旁边就是12年制的人大附中，还有一个项目呢是小户型，它是60到90平一室三居，总价是330万到500万左右，叫这个万和斐丽。还有一个项目就是说它是纯大户型的项目，然后不知道这位女士她要买什么户型啊，也给她推荐一下。这个项目呢是西悦林雨，同样也是在这个南海子公园附近，所以这三个项目他就可以去看看，实地去看看，根据他个人的需求，他是要买小户型，还是买这个90平的紧凑三居，还是买这种140平的大户型，都有适合他的相对还是比较好的这种限定房的项目，他可以去考虑。而且限定房啊，就是说它是跟普通商品房一样，它没有一个就是说只要您符合北京的购房资格就可以买，唯一的跟商品房这个区别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是在拿到房产证5年之后您才可以卖，也就是说它有一个5年上市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但是卖的时候呢您不用补交任何的差价，也就是说跟商品房一样。所以说呢您如果就是说就是想一直定居在北京，没有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困扰，您就完全可以考虑限定房。而且亦庄这个区尤其是南海子公园啊，南海子公园我们都知道北边是奥森公园，南边呢就是南海子湿地公园，它是一个非常面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湿地公园，它的环境非常好。那周边附近的商品房呢您 通俗点说啊，您就是下楼直接遛弯，您就可以去公园，那种感觉肯定是跟咱们城内居住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您可以去这三个项目去看看，然后看看适合自己的楼盘。 好，来关注一下这个还有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一飞说首套总价400，朝阳东南部能买两居吗？比如说像比较新的远洋一方啊，北京新天地啊，或者是八通线附近的管庄区域啊，有什么建议的吗？ 400万是可以选择的，然后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个小两居吧。 对，小两居或者大一居是都可以的。然后如果没有您喜欢的两居户型，您完全可以买一个大一居，然后去进行一个内部改造，然后也是可以改造成小两居的。 对， 选择性挺多的。 挺多的，对。然后呢，我觉得您可以比如说不光是北京新天地远洋一方啊，然后您可以从他那个地方应该是再往北，就是到长阳北路上，长阳北路上就是跟管庄这个区域这个平行的，比如像这个黄渠啊，长营啊，啊这一片也有很多的这个房子，然后也不是特别老，基本上也都是在零几年以后或者是有一几年的这种房子啊，然后选择余地还是比较多的。 对，选房的时候注意几点啊，第一个就是尽量选同区楼龄较新的二手房，还有一个就是有电梯的问题，一定要选有电梯的房子。 对，一般情况下在这些区域的房子还都是有电梯的， 有部分老楼还是， 对， 我就怕为了牺牲这个自己这个电梯，然后选择这个大，就相对来说可能它会户型大一点，房子便宜点，但是呢，没有电梯，对于后续的一些生活都是一个负担。 对，而且您首套的话就更好一点了，是吧？这样贷款能稍微多一点啊，首付压力也不会那么大，所以呢，选择余地还是不错的啊。就是我建议您，就是还是往朝阳北路上看一看，因为那边的呢，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八通线，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管庄区域呢，一个是感觉上会好一点，管庄那相对来说还是有点乱，有一点点啊。 对。 然后呢，朝阳北路上这片呢，就是它的生活配套，不论是超市啊，还有这种小医院呀，还是说这种，比如说幼儿园呀，还包括一些大型的这种比如说什么电影院这种也都有啊，所以那边我也比较熟啊，所以我倒觉得那边更好一点啊，您可以去看一下。好吧，那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可能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时间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解决各种各样的一些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明天呢是周三啊，我们会聊一聊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因为我刚刚看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像张书玲想问问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除了微信上之外啊，也可以在我们明天的也可以多听一听。因为我觉得如果您要装修的话，最好啊提前，也一个是多听听我们节目，是吧？如果我们有举办一些大讲堂的活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尽量多参加一点，提前了解各方面的知识，等您再装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就不会有那么迷茫了，对吧？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来说说装修方面的事儿，明天吧。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路的时间，每次怒放都是心